所以呢，这方面的时间就更多了。我理解这个非金校园的现在主要是让学生对这个感兴趣，产生让他自己产生兴趣，他有了兴趣，他就自己会去学去，去愿意学去，不可能那个所有的学生最后都学这个，都干这个。但只要是有一部分学生产生兴趣，他自己以后会往深了学。 现如今，杨鱼洞一家三代人都在积极参与非遗进校园活动，教孩子们画脸谱、画卵石画、做面塑。杨鱼洞最大的心愿就是希望未来能够举办自己的展览，更希望可以推出专门的工艺材料，方便更多的人了解学习。感谢您收听窥头脸谱成就非遗艺术之家，仿北京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彩塑京剧脸谱北京市级代表性传承人杨玉栋。采访撰稿张世强，播音杰克堂，录音合成梁和之，监制秦小天，出品北京市文化局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话说天下特别策划非遗时光，我们明天再会。